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如何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秋天，因为在8月7号的时候就要立秋了哈。我们今天呢也在线上连线一下来自广安门中医院国际医疗部的吴浩医生，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关于秋季养生的事儿哈。吴浩医生您好。 孙涛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啊，咱们现在又回到了电话连线的感觉。去年有一段时间跟好多嘉宾也是电话连线，我相信大家已经挺熟悉了啊。哎，吴浩大夫，那我问问您，这个秋天到了，大家是不是在养生方面确实应该有所调整了？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大家在天气上也就都感觉出来了，好像已经凉风习习，到晚上的时候还挺舒服的。 嗯，确实是，咱们北京这个夏天，这一夏天真的没少下雨，然后天气呢就感觉到相对有点湿热，有点闷。那秋天一到立秋，大家就能感觉到好像天也高了，气也爽了，哎，感觉就舒适多了，这就是秋天的感觉。 嗯，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吴浩老师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讲，是不是天气变化了，我们的身体也会相应的发生一定的变化呀？ 确实是，中医有个就是黄帝内经有句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里头说的春夏养阳是养的这种生发之气，就是说春天夏天咱们万物就是春天复苏，然后夏天生长茂密，然后这个明显您能看到的这种花啊还叶子呀、啊、都比较繁茂。那秋冬养阴养的就是这种有形的东西，也就是秋天咱们该摘果子吃了、 嗯、 这个你夏天积聚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养分都要沉积到不管是这个根茎啊还是这个颗粒的这种果实里面啊、 嗯、 种子里面啊，它都会有一个沉积的过程。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秋冬养阴。那冬天呢，这些精华的物质更多的是会归于根部。那秋天就是咱们北京来讲最多的就是水果。 嗯， 北京人真的挺有福气的，就是一年四季水果不断，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这个口福是真的是非常了得呀。 嗯，哎，吴浩老师，那咱们到了秋天，那咱就既然您说到这个水果了，那咱就先从水果跟大家聊聊秋天的时候您建议大家多吃点什么呀？ 秋天的时候啊，咱们北京的秋天典型的天气是天气比较干燥。 嗯，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吃一些润燥的水果，那比较典型的应季的水果葡萄，这就是非常非常应急的，梨也下来了。 嗯， 那这都是滋阴润肺有这样作用的一些水果。 嗯， 正赶上说秋天干燥的时候会有这种咽喉肿痛，然后皮肤干燥，甚至有两声咳嗽干咳。 嗯， 然后口干舌燥，尤其现在天还有点热的时候，其实吃点这种含有丰富的这种汁水而且酸甜可口的这样的水果真的是挺好的。 嗯，就是梨您是建议大家首先吃起来，品种上您说有推荐吗？因为现在梨的品种太多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咱们新疆产的那个库尔勒香梨，我好像觉得那个一年四季现在都有，都不光是秋天有了。 就是咱们的储存还有采摘还有 怎么说呢，种植的方式会有一些变化，让咱们能四季常年的吃到这种新鲜水果吧，也是一个福气。但是咱们北京本地的梨应该属京白梨，现在还没下来呢。 对。 然后其他地方的梨呢，就比如说我们也常常能看到那种叫啤酒梨，然后苏梨，反正一年四季是基本上梨现在不断，但梨其实正经这个上市它应该是这个秋天的这样的水果，秋天的时候它水分糖分都含量比较高，这个梨会比较好吃。另外秋天当这个梨上市比较多的时候，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会熬这种梨皮汤，尤其是有咳嗽有点小感冒的时候，这个疗效还是不错的。 梨皮汤，这是一个多吃一点梨，我相信大家可能到秋天，吴浩老师说大家更得多吃，吴浩老师不说呢，到这个时候梨下来了好吃，大家自然也会多吃一点，是吧，吴老师？ 没错。 那这是梨是一个，还有什么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吴浩老师？ 葡萄。 葡萄。 葡萄也是我秋天特别喜欢的一个水果，这个酸酸甜甜。现在呢，大个儿的有那个，咱们飓风，甚至有乒乓球，那真是大个儿，我觉得吃的好过瘾啊，一嘴一个。然后小的呢，玫瑰香，它有特殊的香味儿，就是好多老北京人啊，还是认这个玫瑰香，觉得这吃起来不一样，皮儿也薄，然后呢，又是有这种特别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品种呢，葡萄现在是越来越多，紫的也有，青的也有，就是各随人的口味去挑选吧，那葡萄在中医里呢，是一个健脾润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也是没有任何这种副作用，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四时都能吃到葡萄 啊，对， 就基本上就是在秋天才有，都会买一盆，因为它那时候就便宜了，然后还好吃，就当令的水果是比较好吃的，然后这个口福呢，就一定要好好保一下，所以我觉得北京人还是比较幸运的， 吴浩老师，现在有朋友也那个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也说到了，说那个梨、葡萄都爱吃，前两天就去买葡萄了。吴浩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发现葡萄上经常会长那个小的各种那种腻虫，是不是葡萄这个质量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倒未必， 其 实现在的种植方式也有很大的这种变化，我觉得你稍稍有一点虫子，可能它打药量还不太大呢。 有可能啊。吴浩老师，您家这儿也有朋友说，那个吴浩老师熬梨汤有没有什么秘籍呀？就是纯梨吗？会不会再搁一点别的中药材呀？ 梨是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如果要您想熬的话，你看啊，甜味剂咱们可以用冰糖，但是如果你说不用冰糖行不行？可以啊，可以换成甘草，可以加一点罗汉果，然后这都是可以用的方法，还可以放两段甘蔗。甘蔗虽然是蔗糖的原料，但是它和蔗糖的味儿却是非常不一样。您把这个甘蔗和梨放在一起熬出来的，可不是只是有甜味儿的梨汤。它还带着那种甘蔗的那种清香的味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中医里面用它来滋阴润肺止咳效果特别好的东西，和梨可以在一起使用的是马蹄，就是荸荠。这两个药也不能说药了，这完全是食物， 对， 是又好吃又好用。 这是吴浩老师刚给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在熬梨汤的时候可以搁一些东西进去。现在外面卖的好多梨汤，我看好像里头就是吴浩老师说的这些，尤其荸荠、马蹄搁的特别多，它和梨那味儿还挺搭，感觉。 确实是，他们两个功效也很相，很一致吧。然后 放在一起味道又特别合适， 嗯， 所以我都觉得有点这个中药里头相虚为用的这个劲儿了。 嗯，这还有一朋友问吴华老师说，葡萄是挺喜欢吃的，梨也爱吃，但是这两个是不是含糖量都挺高呀？是不是葡萄的含糖量比梨还高？ 嗯，确实含糖确实是相对比较高，但是咱们如果不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这个糖分是可以适当的去放宽一下，就是您哪怕您说您吃的多了一些， 嗯， 我不建议说控制的特别死，我更建议是您在吃这个大量水果的同时呢，增加运动量。其实咱们现在并不是说饭量超的有多厉害，咱们因为现在都市人嘛，更多的是，更普遍的是活动量不足的太厉害，就是运动更多来去消耗您所吃进去的这些能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只从嘴上去管住，更重要的是要迈开腿。 嗯，哎，汪老师，咱既然聊到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咱就多说一句啊，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到秋天了，好多水果都上市了，而且应季的味道又特别好，而且现在好多水果啊都往甜了做，就是原来可能有的品种没那么甜，渐渐就让大家给抛弃了。现在好像大家能买着说好吃的，好多都是以甜著称，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重大的优点哈。但是好多糖尿病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能不能吃？包括现在有好多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在网上也好，在各个媒体上也好，瞎说，嗯，就是说好多那种不完整的知识吧，就比如类似糖尿病人不能吃主食，糖尿病人像这些什么水果、什么葡萄、什么这么甜，你们能吃吗？压根儿就不能吃。吴老师，您又是营养师，您又是中医博士，您说的话大家肯定是相信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能不能吃水果呀？到底？ 这个确实是需要分一分水果，而且也要分糖尿病是一个什么类型、什么分期的。这个都会比较重要，一来呢是不同的水果所含的含糖量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像荔枝也挺甜的，但它其实含的这个就是咱们直接能吸收的这样的糖分并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咱们吃荔枝吃的特别多的时候，甚至有人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表现。 哦，就不吸收它那甜味儿，咱 就是不是葡萄糖 哦， 就是不是能够直接被吸收的。那从这些方面来说呢，每个水果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比如说西瓜， 嗯， 虽然西瓜其实大家都知道西瓜甜，不甜那还好吃吗？那卖不出去了，对吧？ 是的，不甜不要钱，人家都是，是吧？ 但是西瓜呢，因为它水分特别多， 嗯， 所以呢，它其实含糖量还好， 嗯， 不是完全不能吃的。但是呢要限量吃，比如说糖尿病人可能你会尝个一块儿， 嗯， 哎，两块儿顶多了，然后你就不能说咱就来一个，嗯，这个可能不太现实。还有呢就是您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状态，您呢是在糖尿病的一个刚刚出现的状况， 嗯， 还是说您是已经有并发症了，这些还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说笼统的说一定就怎么样吃就是合适的，怎样吃就不合适。但总体上呢，因为水果里头也含有很多果酸啊其他的这些成分，而且酸味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血糖有一定的益处，就是我们中医认为酸是可以克制甜的，对甜有一定的这种克制的作用，所以呢不是水果就完全都不能吃。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入量和出量的平衡，我们就说吃进去的能量和你使用的能量要一定要平衡，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其实管住嘴挺痛苦，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计算不清，但迈开腿是一定要做的， 更痛苦， 就 是，是不是？ 没有，我不觉得迈开腿，你不觉得运动完了以后，尤其是运动了身上出汗了，然后还挺投入的那种运动，常常能带来那种心流体验，就是你会觉得之后浑身轻松， 哎， 虽然你看运动的时候是有一点累，但是呢，它那个累的那个，部位还有包括那个方式，它和平时咱们工作一天的那种劳累完全是两个感觉。甚至你在这样的累完了之后，但反而就是平时的就是一天的那种劳累疲乏感就消失了，反而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建议大家尝试一下，就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运动，它真的不拘是什么，你愿意打球也可以，你愿意跳舞也可以，你愿意游泳也可以，你现在搏击操没问题，只要您喜欢，您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建议大家邀上自己的伙伴，就是和你一起运动的人是能帮助你坚持下来的人，然后你能够做到这两点，然后坚持一个月，您看看，您一定会有改变的。 哎，对，我觉得我和吴浩老师都是喜欢运动的人，所以有的人吧，一提起运动，他宁可说我少吃一点，我不吃了，晚上让我动，不可能。好多人真的是这样，但是真的像刚才吴浩老师说的，如果大家有一个喜欢的项目，你看那个咱们街上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是不是每天跳风雨无阻的，人家就是很开心，你不让人家跳，人家还不行呢，对吧？好多朋友一说打球什么的，即使今天晚上那回去要被老婆骂，也得参加这场比赛，好多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运动运动，其实真的比让您管住嘴啊，这个要幸福的多，因为你玩高兴了以后，他真的是不觉得累，是吧，吴浩老师？ 确实是，这个医学上也有这个理念，就是说在运动之后，人体会分泌这种内啡肽，就是您不单是，就是您不是说主观上觉得哎我今天挺高兴的，而是真真正正有物质基础支持您，情绪是非常愉悦的，然后同时呢会减轻疲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如果您经常就是定点定期的这样去活动，可能会上瘾，也就能让您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所以我们经常运动的人，如果要说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去做运动的话，会感觉身体上很皱， 没劲儿，浑身难受，精神不好， 是 吧？ 对，他就会去想去运动，这个就是运动对人体的这种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成为习惯的一个表现吧。然后运动的过程中，咱们整个的所有的脏腑肌肉都会被浇灌一遍，就所有的这种毛细血管，因为你的运动都会打开，肌肉需要血供嘛，那这样呢就像大旱逢甘霖，土地被湿润一遍，然后变得非常肥沃，你看运动完了，人的那个气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洗完热水澡的气色是一样的， 对，小脸都红扑扑的。而且对于好多那个姑娘来说，喜欢皮肤好，喜欢美白，其实出汗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让吴浩老师给解释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我最近发现我周围有几个朋友喜欢上了跳舞，就是人家呀报了那个专业的舞蹈课，每天下班以后就去上课跳两个小时，周末的时候更是跳一天，上午跳俩小时，下午跳四个小时。哎，你明显的发现他都带好几身衣服，他跳的浑身湿透，发现他说你看是不是我跳完舞以后我这皮肤都变好了，我们一看还确实那么回事，他说就跟我这一头水一头汗，一头水一头汗，老这么出汗呀，感觉我这皮肤比以前是又白又嫩。哎，吴浩老师，这个有科学根据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皮肤跟其他组织一样，都需要养分的供给，而且它需要，就是说白了，你血供得好。那你血供好，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出汗，然后你热量散失，你的血管都扩张了，血液都到浅表的地方来滋养，那不就是给它的最好的一个营养吗？不光是这样，我是那个冬季奥运会雪上保障项目那个医疗队的队员，我们滑雪的时候，大家女孩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平时医生他不运动嘛，他没时间，但是我们去滑雪可能就这一周基本上在雪上，那运动强度也不小，只要去滑雪 掉头发就少。 哦， 为什么？ 嗯， 是因为你一直在运动，然后你的头皮供血也好。 嗯， 你头皮供血好，你头发就好。 哦， 头发就不容易脱落。 哎呀， 这个跟皮肤好是一个道理。 哦，哎呀，运动还治脱发，是不是？这好多人得到了福音。嗯， 对，确实是。所以有一门自己喜欢的运动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在国外其实已经有明确的报道说，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抵得上中等强度的抗抑郁药。 嗯， 也就是说它对情绪的调理作用是非常好的。 嗯， 是明确的。 嗯， 是确定的。 嗯， 那咱们现在都市大家压力都很大。 对， 所以就是抑郁的患者、焦虑的患者是极度的高发 啊， 这样是人数非常多。那如果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总比吃药要安全的多，好的多吧。 啊，对，而且好多运动会让你认识好多新朋友。我觉得就是抑郁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出去，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每天就躲在里头。如果你有一个运动，一是刚才像吴浩老师说的，它会刺激你产生一些化学物质，内啡肽、多巴胺这些东西，你都会产生，这些东西就会让你兴奋，就会让你幸福，会让你快乐，首先就能抵抗一部分抑郁情绪。其他的你跟人接触多了以后，多聊聊天，这个其实也是放松身心，跟社会多接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真的是一举好几得，而且也不怕，哎呦，我今儿吃了一串葡萄，是不是糖又超标？您出去运动那会儿都给它消耗了，也就没有任何压力了哈，吴浩老师。 对对，确实是。 这儿有一这儿有一朋友说，你看我每周游泳两次，每次1000米，胳膊腿都特别舒展，感觉特别舒服。游泳其实对于好多中老年人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对年轻人也非常好。尤其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大家都想进水里泡着，是吧，吴浩老师？ 没错没错，游泳这项运动呀，非常安全。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咱们在泳池有这个安全保障。我说的安全是说，对于膝关节呀，对于一些承重的部位的磨损，因为你在水中，但是那个水它有浮力，所以呢这种承重就会小得多。那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关节炎的朋友，比如说他的骨性关节炎，他那个关节呀什么腰椎啊都磨损的比较厉害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游泳的过程中是能够得到锻炼，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运动。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也得说，就是如果严重骨质疏松的朋友，我还是不太建议游泳。为什么呢？因为在浮力的环境里面，骨骼是没有被要求更大的承重的。对，所以呢它会进一步的导致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加剧。我不是说它要加剧，就是它不会能帮您再长上骨头。所以可能大家得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去选择。如果要你有任何疑问的话，我觉得一些健身教练啊，包括一些这个医生啊，也可以给您这个选择的这种支持，看看选择的更好。 好啊，吴老师，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您也是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跟您联系，您稍微喝口水，我们过个几分钟再跟您连线，继续聊今天的秋季养生哈。吴浩老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哎， 午后又下了一场雨，城市暂时很干净，真难得有个好空气，瞒不到我们的合体。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来自广安门中医院国际医疗部的吴浩医生，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秋季养生哈。吴浩医生您好。 孙涛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吴大夫，刚才咱们聊了一小会儿关于运动方面的事儿哈，大家反响还挺激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每天运动一个半小时啊，然后身体的各个指标都已经渐渐的变好了。他说我的这个正确的养生方式呢，就是合理膳食，多运动，就是非常好。我们非常替您开心啊。 对，给这个朋友点赞啊。 哎，还有好多朋友也说了，说荤素搭配，别太油腻，别太咸，别太辣，这就是我的这个养生方式，其实也挺好。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少吃盐渐渐的也深入人心了。吴浩医生，是不是您在接诊的过程中也有好多朋友需要您嘱咐嘱咐少吃盐？ 嗯，是的，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其实对于盐的摄入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的。 嗯， 那我还想跟大家相反也提一下，就是不是越少越好啊。 嗯， 咱们是有数量的。那如果要是说，尤其是现在的这种闷热的天气，然后大量出汗的状态下，我还是建议您补一点这种运动饮料，或者是说淡盐水。就是盐的摄入还是不能特意的特别控制，尤其是夏天咱们使劲出汗，咱们带走了很多的这种盐分的状态， 嗯， 然后如果要是摄入不足的话也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平衡的事儿，过犹不及呀。 嗯，对啊，我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要目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运动，好多朋友也都陆续跟我们互动，我们都看见了。有人说每天游泳的，有人说坚持跑步六年的，说三天不跑浑身难受的，等等等等。我们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对吧？这个真的是，现在你看咱们奥运会现在正在开，然后明年咱们的冬奥会，吴浩医生也是参与其中的。是不是？我们都感到非常骄傲，希望大家通过这些个体育盛会，大家不光是看，也能够在里头找到一项两项大家能玩得起来的，这个我觉得生活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哈。那接着来，咱们还是接着回到今天的主题，跟大家一块聊秋季养生。刚才确实是因为说到秋季有好多特甜的水果，大家吃完了以后要把这个热量给它消耗掉，所以聊到了希望大家多运动。那吴浩老师，刚才咱们除了说梨葡萄，咱们在秋天还有哪些您是特别建议大家在吃上可以多加一点的？ 哎，我觉得有一个咱们北京和河北这边特别多产的高产的一个东西啊， 嗯， 就在秋天真的不得不提，杏仁儿。 哦，杏仁儿。 对， 哦， 杏仁儿呢是在中医里头，它是有一个润肺止咳的作用的。 嗯， 但同时呢，它确实是有相当好的这种蛋白质。 嗯， 所以咱们现在也就是有这种饮品嘛。 嗯，杏仁露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本身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开肺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有润肺止咳的功效。 嗯， 那以前在尤其是像河北承德啊这些产就是山比较高的地方，这山性比较多，那产这种叫大饼，这样的这种杏仁儿， 嗯， 然后它是苦杏仁儿，一般河北这边产的是苦杏仁儿多， 哦， 然后这个苦杏仁儿质量还挺不错的， 嗯， 需要去用水把这个 苦杏仁的毒性成分拔出来，苦杏仁是有小毒的，里面含有一些青青酸，这个不能直接吃哈。 嗯， 就直接吃也不是不能吃，咱们中药也拿它入药，但是它的就是药点的剂量是给的是九克，就是不能超过九克，然后煮水吃。 嗯， 这还是九克还是煮水哈。 嗯， 但是咱们一般这个吃杏仁的时候呢，会把它拿清水泡了。 嗯， 反复的泡它一两天，然后把这水不断的换完了就把这个苦的味道去给拔出去了。 嗯， 那就慢慢的它吃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苦涩的味道，它毒性成分也就没有了。 嗯， 这样的时候呢可以去拌那个凉菜吃。 嗯， 也是很好吃的，也是一道挺有名的，我记得是在承德吃的一道菜。 嗯， 咱们京郊可能也有。 哦，哎，吴昊老师，我这苦杏仁我可记得，因为前两年不是播那个《甄嬛传》吗？《甄嬛传》里不是有一集是那个安陵容最后要自尽，就吃的是苦杏仁。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采访那个演员说，他那是他的最后一场戏，然后那个场景马上就要被别的剧组就要占据了。他说所有人就在那儿等着他赶紧吃苦杏仁，赶紧死完了，然后下一个剧组就能进来。他说当时他演那戏非常的难受。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两年因为很多的那个各种剧啊，宫廷剧热，就会把好多的所谓的咱们那个中药，功效神奇化、夸大化。我觉得苦杏仁就这么像您刚才说是小毒，真的吃就这么吃，它就真的能要人性命吗？有这么严重吗？ 嗯，还真有这么严重 啊！真的呀， 真有这样严重。对，因为我们就是历史上曾经有过服用过多苦杏仁，其实说过多可能也不是说特别多，就是算一把吧。 嗯， 就是它没有按照克来称，但是呢服用了一把，然后呢真的因为那个青青酸是它的主要毒性成分，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这种作用。 哦， 然后它是一个中枢性的镇咳药。 嗯， 那这个时候呢中枢呢抑制过度，就使得就干脆连呼吸都没有了，就这样憋死了。 哎呀， 真的是有。所以这还不能乱吃，要吃一定要把这个苦味给它浸泡时间长一些，然后去除掉。这个在长在山里的人家其实大家都知道。 嗯， 只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离咱们自然可能越来越远了，所以在这些方面可能大家有一些知识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哦， 我觉得说一说也有好处，如果您真是碰上这样的情况，一定千万注意。 哦，明白了。哎，但是吴昊老师，就是我这两天特喜欢吃咱那个新疆产的那个小白杏儿，还有那个什么树上吊干杏儿。他们说这个新疆那边，我那天看了一宣传片儿，是哪儿的一个朋友说我们这个小杏儿叫什么树上奶油还是什么，就是说它特别甜啊，确实特别好吃。然后当时还拍那个他们去人家那儿看人家摘杏儿啊什么那个过程，然后就碰到了最后把那个杏儿吃完了以后，他要把那个杏核扔了，然后新疆的那朋友就拦住他说，你这个千万不能扔，这个可好吃了，砸开就让他吃里边那个杏仁儿。小时候我们也吃这东西，但是这个杏仁儿和您刚才说那苦杏仁儿是一回事儿，不是吧？ 不是一回事儿。您说的这种杏儿呢，我也吃过，而且我们家现在还留着那杏仁呢。 嗯， 就是因为当时没咬开，等着两下子砸开吃呢。 啊，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杏仁呢是甜杏仁， 嗯， 它是不含青青酸的，所以它没有毒性，它是可以吃的。 哦，那您说那个苦杏仁是不是那个杏儿也不好吃？ 杏儿挺好吃的，杏儿酸甜也是可口的。然后你去吃那个杏仁儿，你一咬你就知道它是苦杏仁，它是真的苦啊。 哦哦哦哦哦，明白了。就反正大家一吃到这种苦的您就别吃了，尤其是在像吴昊老师刚才说的砸开就吃的这种情况下，对吧？ 对对，就是咱们一般所外面买的坚果，好多朋友也问我说，你看现在杏仁那么多，那你要这么说它都有毒，多少人也都吃死了。 嗯， 我说你现在外面卖的坚果里头很多杏仁，就是标杏仁的，都是其实是桃仁儿。 哎，对，美国大桃仁儿。嗯， 对，它就不是杏仁儿，它只不过是杏仁儿被大家已经接受了，你卖桃仁儿可能没人吃，所以就叫杏仁儿了。 叫， 所以它从这个种属上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扁桃仁儿。 对，包括你说那个 巴旦木 大小， 也是感觉一样。 对，你看咱们真的苦杏仁，就河北地区出的这种杏仁吧，它的那个形状，它也是比较扁的，是相对比较扁，然后个儿也小，它和咱们现在外头吃的坚果可真不一样。 对，不一样。我小时候还，小时候有的菜还做那个杏仁罐头里头。用过那些， 对，就是杏仁罐头里头的杏仁，那个杏仁罐头就是拔出去了这个苦味的成分，然后进行了高温的这种蒸煮，然后它就能保存了。 对，但是 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对，但是大家仔细吃，还是有一点苦味的。 对，有那么一点，就是杏仁特有的那个味道，那个其实就是清青酸的那种味道。 哎，对，就是大家想那个。您就知道了，就当您比如说咱们现在买那什么小白杏儿啊，什么树上吊干杏儿啊，那些砸开以后您一吃您就发现它是甜的，那个就没事儿。如果您一吃就发苦，那您就别吃了啊。 对。 那吴老师，这杏仁儿一般您说苦杏仁，那咱这甜杏仁有您说的那些好处吗？ 也有一定的润肺的作用，但止咳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这个苦杏仁是不是大家如果想吃的话，自己买那个杏仁罐头是最安全的？ 杏仁罐头没有问题，现在外头卖的那种袋装的杏仁也应该是有保证 的。安全 的 啊。 我们现在唯一能接触到的杏仁就是带苦味不安全的，一个是药店里的苦杏仁，那人家就是卖的苦杏仁，人家就卖的是这个功效，就是你得会用你才能去药店买呀， 对 吧？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野外然后随便摘的杏儿，然后你说你要吃杏仁，那您就得稍稍就是 做脱毒的准备啊。 对对，就是看，也不是说一个都不能吃，应该是不出九个。就是咱不说小孩啊，小孩按体重称，人成年人的话九个以下应该不至于说中毒死亡，不会出这个事儿，但是真不能再多了，再多了就有问题了就。 哎，对，大家还是那个，我觉得一个也别吃了。如果一吃发现苦的，那干嘛咱要去试那自己吃几个才有问题啊？是不是非要试自己？我吃到第十个才窒息的，那个我吃到第十一，这也没意义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就买点那个杏仁罐头里头那个就得了，买人家弄好的脱了毒的，我觉得这对于大家都是最安全的。这杏仁是一个，包括大家现在其实外面有很多什么杏仁豆腐什么那些，也挺好吃的，自己懒得弄吃点那个，那是杏仁粉，对吧，吴浩老师？ 杏仁豆腐其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做法不一样吧，所以它里面加的杏仁量真的不大，就是挺小的，可能更多放的是一些香精类的东西。 哦，明白了。 所以对它跟不同配方可能会不一样，但大多数是这样情况，就是味道是非常好的，味道我也特别喜欢，从小吃这个嘛，咱们北京人都知道。 对，夏天消暑的食品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它里面的杏仁粉的量呢，反正是相对来讲不是就是会非常统一的一个状态。 明白了，杏仁儿是您推荐大家，包括您也说这是咱京津冀地区的特产，是不是？那除了杏仁儿，还有什么您推荐大家在这时候可以多吃一点？ 百合。 哦， 百合。倒不是咱们的特产，但是百合呢，秋天吃真的是挺不错的，也是明显的有润肺作用，而且还滋润皮肤。 百合也滋润皮肤。 啊，也止咳。百合的止咳作用还不错。所以这个，而且它那个味道也特别好。就是现在市场上卖的也不贵，就是几头的那样一个真空包装就10块钱。反正你做汤啊什么的翘在哪儿，它比较清淡，然后呢也有清香的味儿，还清甜，然后就是都挺搭的吧，甭管是你和南瓜做呀还是 我其实原来喜欢拿它和这个鲜莲子， 嗯， 鲜莲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它和干莲子味道完全不一样，它有那个荷叶的清香味儿。 嗯，哎，哦，哎，吴老师，您刚才说了好几个，您说止咳，是不是秋天大家是容易咳嗽吗？ 是啊，因为干燥啊， 嗯， 干燥秋天就容易有干咳的情况。就是因为秋高气爽嘛，所谓爽不就是湿度小吗？ 嗯，哦，所以这个时候您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润燥止咳的东西。 对，润肺的东西， 嗯， 这是秋天应该吃的东西。 嗯嗯，这是百合，然后杏仁大家都可以多吃，是不是新鲜蔬菜这时候大家也可以多吃一点？ 可以啊，比如说秋天茄子就特别多。 嗯， 茄子就是这时候很好，我觉得，嗯，反正说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吃的。咱们北京人做茄子的方法，茄泥可能算是比较有， 嗯， 就是比较家常的了哈。 嗯， 也是一蒸，然后呢， 嗯， 放点，捣点蒜蓉， 啊， 然后来点芝麻酱一拌。 嗯， 这个我觉得不用别的，就是空口我都能吃一盆。 对，拌面其实也行，用这个当一个那个， 啊， 那个凉的汤啊。 嗯 嗯， 然后像这个柿椒辣椒，嗯，这种秋天也是挺多的呀。 嗯， 就是秋天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嗯， 所以蔬菜水果都多。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是食物应该尽量多样化一些。 嗯， 有东西嘛，咱们就尽量多吃，对吧？ 嗯，对， 然后把这个营养全面一些，吸收的全面一些。 嗯， 所以这就又说到了说，到立秋，其实北京还有个习惯叫贴秋膘。 哎，啊，得吃点肉。 对，得吃点肉。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吧，这不是暑伏的时候，这个胃口都不太好。 对， 那个脾胃功能都差，天气热，然后闷热的这种状态呢，就不爱吃东西。 嗯， 所以饮食相对来讲比较清淡。 嗯， 尤其是以前，尤其是就是说物质不是特别丰富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消耗大，摄入不太够，所以秋天天气一凉，胃口大开，这时候呢就赶快再补一补。这好，你冬天得需要一些脂肪啊，对吧？ 哎， 咱们就得御寒呐。 对， 所以就要贴点秋膘。 嗯， 但是呢，咱们现代人就是现在的人就是营养其实不缺。 嗯， 然后你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空调的屋子里，也没热着。 嗯啊，对，是的。 如果要是说你夏季真的是就是咱就吃的少，咱确实是食欲不太好。 嗯， 你秋天天气凉的时候补一补没有问题。 嗯， 但如果你夏天吃的胃口也挺好， 对， 我觉得秋膘咱们可以考虑稍稍少来一点 啊， 是吧？ 嗯， 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要选择一下，要不然就有点过剩吧。 啊，是是是是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大多数人不用贴，大多数人都应该减减。 嗯， 对吧？ 减减呢也不容易，我看还是又回去了，还是要多运动。 对对对，哎，吴老师，这儿一朋友提问题，说到了这个夏天呀，确实不太爱吃东西，尤其年龄大了吧，就喜欢喝点稀的，就喜欢喝点粥。但是前两天呢，去看一个肠胃科的医生，说让我少喝粥，说喝粥特别容易食道反流。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有人跟我说喝粥好消化，有人又说它容易食道反流，到底我医生能不能喝粥啊？ 粥呢不是不能喝，他也，我想那个大夫也不是说不让您喝， 嗯， 只不过他是说别老喝， 嗯， 就是它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是这样，粥呢是经过长期熬制，然后呢，这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中。其实它就有一部分糊化的过程，就是咱们的这个 淀粉糊化， 糊化过程，说白了就是把胃应该做的消化工作，帮您在胃外，在粥，在锅里就直接完成了一部分。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喝粥真舒服，是因为你省劲儿了，你不需要那么使劲儿去消化，它帮你消化完了。 对， 所以呢，粥喝下去呢，一个呢是它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确实它不需要那么使劲儿了。 嗯。 另外一个呢，它特别容易吸收，那就是血糖容易高， 嗯， 就升糖指数比较高，所以糖尿病病人呢，他是不太合适吸收用粥的，喝粥。 嗯。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说咱们这个有一天休息了，觉得挺好，咱们躺一天，然后哎觉得这个工作累了，咱们缓一缓。如果要是咱们人天天在床上躺着，会啥样呢？ 会开心死， 起不来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说我一顿喝粥， 嗯， 我感觉挺舒服，那可能是因为哎今天真的累了哈，就是或者是说脾胃不太舒服，或者为什么说咱们病号饭都是好多都是粥，就是你得了感冒，你是就是全身的这种机体的这个力量都在外面去抗击外邪的状态下，它这个消化功能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能量或精力来顾及的时候，你给它减轻点负担， 嗯， 咱们喝粥。你要天天就喝粥， 嗯， 那剩下那胃肠道会退化的呀。 哦， 你不吃别的东西，它就吃不了了，慢慢它不适应别的了，就， 哦， 是吧？你就说白了，你天天在吃病号饭嘛。 对，啊，就是不是病号的时候也给你养成病号了。 对呀，啊，所以这个不行，这个食物还是丰富多彩的。 嗯， 那咱们还是需要给自己一些难度的。 嗯， 所以我们强调呢，就是饮食的一个多样性，在对于这个营养的这个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它其实就是人体可能最大的一个机能， 嗯， 就是你必须有的就是消化功能。 嗯， 那消化功能它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你需要各种东西都去接触， 嗯， 你才能保持着自己有足够的这种消化功能去消化所有的这些食物。 嗯， 如果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素， 嗯， 我不是说这个吃素有什么问题啊， 嗯， 很多人都有这个信仰方向的这个， 嗯， 我们就 不评论这些啊， 对，但是呢，从就是医学或者是说从这个脏腑功能的角度来看， 嗯， 如果你一直持续的不吃肉， 嗯， 那可能你消化肉食的那一部分， 嗯， 就会变得有点多余，它会有一些萎缩和退化的。 哦，所以 它会有这样的变化的。 啊，哦， 所以我觉得人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正常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杂食的动物。 嗯， 那尽量不去偏食是一个好习惯。 嗯，对，我觉得吴浩老师说的特别在理啊，而且今天也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秋季大家应该注意的养生的知识啊，也感谢吴浩老师，以后我们争取每逢重大节气都让吴浩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现在讲文化自信，我觉得中医文化也是咱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好多朋友作为中国人对中医不太了解，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要提高的，咱们争取在节目当中多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方面的知识哈。好，也感谢吴浩医生，感谢您啊，您赶紧休息，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跟您连线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吴浩医生再见。 啊，听众朋友再见。 哎，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这里是乐行听经济，我是孙涛，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包括北京时间上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怎这生死欢天又喜地，路人甲乙丙丁。